两个小丽丽。丽丽爱闹又爱吵，谁的话她也不听。一天晚上，爸爸带回来一个小朋友，也叫丽丽，长得跟丽丽一模一样，说是来陪丽丽玩的。两个丽丽睡在一张床上，一人一个被窝。第二天早上，太阳升得很高了，他俩还没起床。奶奶说：“丽丽，快起来吧，奶奶给你穿衣服。”“ 不，我不起来。” 丽丽转过身去，不理奶奶。奶奶去抱她，丽丽就用脚乱蹬被子，嘴里直嚷嚷：“ 不起来嘛，不起来嘛。” 奶奶叹了一口气，又去抱那个小朋友。谁知那个小朋友也转过身去不理奶奶，还用脚乱蹬被子，嘴里直嚷嚷：“ 不，我不起来，不起来嘛，不起来嘛。” 小丽丽觉得挺奇怪，一咕噜爬了起来，看看那个小朋友，心里想：“他怎么学我的样呢？”那个小朋友也一个劲儿地朝丽丽看，两个丽丽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奶奶趁着这时候赶快给丽丽穿衣服。穿好衣服，丽丽一看，不是昨天穿的那件绣着小花狗的罩衫，又嚷起来：“ 我不要换，我要小狗罩衫。” 身子扭得像小泥鳅。奶奶说：“那件罩衫脏了，奶奶给你洗一洗再穿。”“ 不换嘛，不换嘛。” 丽丽两只脚跳得像青蛙，那个小朋友也嚷了起来：“ 我不要换，我要小狗罩衫，不换嘛，不换嘛。” 他身子扭得像小泥鳅，两脚跳得像青蛙。丽丽更奇怪了，那个小朋友本来就没穿过小花狗罩衫，奶奶也没给他换呀。这时候，丽丽看见奶奶去拿早饭了，连忙溜出门去玩，那小朋友也跟着丽丽溜了出去。奶奶在屋里喊：“丽丽，快回来吃饭。”“ 我不要吃，我不要吃。” 丽丽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，那小朋友也摇着头说：“ 我不要吃，我不要吃。” 小丽丽用脚蹬着地叫：“ 我偏不吃，我偏不吃。” 那小朋友也用脚蹬着地叫：“ 我偏不吃，我偏不吃。” 小丽丽可真火了，冲着那小朋友说：“ 你干嘛老学我的样？” 那小朋友也冲着丽丽说：“ 你干嘛老学我的样？” 丽丽说：“ 你不听奶奶的话，吵死了，我才不学你的样呢。” 那小朋友也说：“ 你不听奶奶的话，吵死了，我才不学你的样呢。”“ 我叫爸爸赶你出去，不要你待在我家。”“ 我叫爸爸赶你出去，不要你待在我家。”“ 小丽丽是我，不是你。”“ 小丽丽是我，不是你。” 哇，小丽丽哭了。 哇， 那个小朋友也哭了。就这样，两个小丽丽没完没了的吵啊闹啊。奶奶捂着耳朵直摇头：“ 哎，哎，一个就够受了，还要再来一个。” 到下午，奶奶已经给折腾的躺在藤椅上不能动了。爸爸总算回来了，丽丽抢在前面先告状，指着那小朋友说：“ 爸爸，他不听奶奶的话，老是瞎吵。” 那小朋友也指着丽丽说：“ 爸爸，他不听奶奶的话，老是瞎吵。” 爸爸说：“哟哟，到底谁不听奶奶的话，老是瞎吵啊？”“ 是他，是他。” 爸爸忍不住大笑起来，笑完才对丽丽说：“ 丽丽，他不是真的小朋友，他是一个机器娃娃，是爸爸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他跟着你学，就像你的镜子，你看见他，也就像看见自己了，懂吗？” 丽丽这下可真的愣住了，半天，她才走过去，把机器娃娃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揪揪娃娃的鼻子，点点自己的鼻子， 不好意思地笑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